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，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首先请听北京市门头沟区高文瑞的征文，沿河城村泥湖的石雕与门墩儿。沿河城村既是一座叫村的城，也是一个叫城的村。自古以来，门头沟区的沿河城村就是驻军屯兵重地，拥护着明代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紫禁关，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。沿城河古称三岔村，扼守着几道山口水口，为三岔沿河水口，简称沿河口。明嘉靖33年设守备，万历6年建城堡，史称沿河城。明万历19年由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冯子履撰写的《沿河口修城记》记载了建城的缘由。国家以轩云为门户，以蓟为屏，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，东望都邑，西走塞上而通大漠，浑河荡荡，金带其左，盖复兴要害处也。因此朝廷于此修建守御城池，建成的速度很快，数月告成事。边城要塞防御北方外族入侵，屯兵守备，历朝修城筑堡，初衷莫不如此。据大明天启4年守备沿河口地方指挥张经纬所立《沿河城守备府》碑载，沿河口守备设于嘉靖32年，承建于万历6年。沿河以山为城，以河为池，乃京师咽喉之地。村随城名沿用至今，古城选址设计颇费心计，建在永定河畔，凭借天然地势，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。初到沿河城，眼前呈现的古城墙令人震撼，城门那样完好，下有条石，上用砖砌，券门上有汉白玉门额，阴刻永胜门，城垣有门楼毁于战火，城墙上也有条石，利用当地河中材料，上面砌有大块鹅卵石，建成这样的石城也属少见。城前护城河水已经干涸，这是城的西门。北侧城墙西端筑有角台，中间有马面3处，居中辟有一处水门，水门很小，石券仅容一人通过，且南高北低，平时城内排水正好外流，若打仗时敌人进门洞要上坡低头，很难钻入。城堡有些毁损，而基址、城墙、垛口和敌台得以保存。最近又去城墙经过维修，石墙整齐了许多，城门突出城墙，城门洞很长，门洞里面两侧各有一小洞，是当年守城士兵休息所用，小洞大小正可放入棺木，看着奇怪就上去询问。当地人说，以前棺木不准进城，需要时要从城墙上调运，怕冲了风水，婚丧嫁娶各地习俗有别，此地竟会这样费力，不知是说者有误，还是不合生活实际。现在这种习俗已经改变，棺木可以进城了。北侧城墙券门经过整修，条石上原来踏毁的城墙用石块砌好，整齐多了。城墙上有1米多宽的马道，供骑马巡城之用，上有雉蝶女墙，可瞭望射击。 沿河城长约一里，宽约半里，一面呈直线，其他三面因山势而建，不很规则，有东西二门，东门名万安门，均为砖石结构，上世纪50年代因修丰沙线铁路而拆除。城的东西大街为主街，石板铺就贯通城中，连接东西二门。城里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胡同，名称多有姓氏，如林家胡同、王家胡同、李家胡同等等。大街中央一座古戏楼，经过维修保存完好，戏台附近当年有水，水质很好，能供村内人饮用。一棵古槐长得高大，老人在此下棋、玩牌、聊天、晒太阳，想必当年也是村子的中心，村民聚集的地方。这次重访沿河城显然与上次不同，村里人有了旅游意识，在文物古迹处写有标牌，指示名称一目了然，有的标牌还做了说明，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或简要功能，有了文化含量与品味。比如有守备府衙门、督察院、演武厅、大小教场、大板仓等，文字简单却令人浮想联翩。别看此时沿河城边远，古时却是军事重心，为这一带的大城堡，官僚机构驻扎，都司各官驻此，众多官员在这里办公生活，古街的商铺就能透露出信息。城里有店铺，其中一家商号名锁记银楼，专门加工耳环、手镯、戒指等饰品，这家的门脸修得高大，生意定然兴隆。当年距此地不远的猪窝有银矿，能有这种专营店在此加工，可见这里的生活水准与消费能力。城是武城，却有很浓的文化韵味，街上保存着许多完好的旧民居，在一门前停了下来，几节台阶，门脸高大，是个大户人家，门形方墩，雕刻精致，是个文化人。门楼两侧的山墙下还嵌着石雕，一边图案为牡丹，上刻琴棋，一边图案为莲花，上刻书画，非常对称。这样的石雕在乡村很少见，何况它的精致与巧妙。进门正对着山墙，上有影壁，造型讲究。听村里人介绍，当年修建这所宅子耗时3年，现在听来很慢，与现代观念有别，盖高楼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，可在当年并不这样认为，是证明用工之多，做工之细。问了村里的韩书记，他说还有石碑在城外不远，韩书记找了点水泼在上面，字迹立刻清晰起来，看出沿河口修城记字样，为万历19年辛卯下4月吉日历，内容记载明万历6年御史中丞张鲁督建城防始末，旁边放有碑首，此碑原立于沿河城圣人庙前。韩书记说还有一块应为沿河城守备府碑，这是两块很珍贵的石碑，是修城的见证。遥想当年猿人数十万铁骑绕过外长城的雄关险隘，从沿河城西黄草梁、天津关经十里坪一线南下，一举灭金。嘉靖年间，鞑靼步骑兵依旧经紫金关突破沿河口，大举进犯，顺着山间峡谷迂回到北京城下，明廷大为震惊。鉴于历史史实和血的教训，嘉靖32年沿河口修建守备公署。此时从居庸关过黄草梁至紫金关一线的内长城业已完成，隆庆5年至万历3年又增建从居庸关过沿河口以西众多空心敌台。沿河城是珍宝镇东北部的防御中心，有重兵把守，曾有哨楼、炮台、封墩、营房、过营岗、望景台等一系列附属设施。在城里向南望去，能看到西岭山上的烽火台依旧屹立山巅。细读四镇三官制，沿河口营嘉靖33年设守备一员领、中军一员、把总一员、巡捕官一员，俄兵1200余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北部威胁的严重，不断增加兵力，紫金关主兵从1995名嘉靖15年间起陆续增至6000多名，数量成倍增加。通过这些技术能够得知战事紧迫，士兵众多也带来了城堡的繁荣与辉煌。 虽说沿河城属珍宝镇管辖，却都在自居庸关向西修建起的长城线上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沿河城、斋堂城皆为京城最西部的城堡，大韩岭关城、黄草梁乃是明代内长城关墙。黄草梁主峰海拔1737米，这里的十里坪山高草深，一马平川，盛夏时节万亩草场黄花遍地，在阳光照耀下金光灿烂，向西便见山巅上城墙蜿蜒，古韵悠长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在这高山之上依山聚险筑起长城，绵延数十里，城墙连接起七座敌台，便是当地人俗称的七座楼。城墙有自然坍塌，敌台有的也已不能登上，而经历400多年的风雨侵蚀未曾维修，整体仍能留存。随着山形起起伏伏，实属难得。险要之地正是天津关口，通往沿河城及百峪、窜底下、斋堂的进京古道。名人充分借鉴了猿人的经验，再兴土木把守关口。黄草梁早就听说过，想着去看，知道山高费力，做了很长时间的体力储备，终于如愿，也算了了一桩心事。我去时虽然是春天，而山上寒冷，比山下晚一节气，草还没有长，只留着去年的枯黄，树枝上也无动静，山色还是一片灰色，只有山桃花刚开，粉白中为枯山透出一线生机。登临其上，举目远眺，层峦叠嶂，连绵起伏，环看四周，灵山、百花山峰峰相连，山下沟壑纵横，景色优美。去过龙门涧，应该就在附近。今日京城的自然景区，当年曾是边塞风光。 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接下来请听来自海淀区农委的征文，美丽乡村这五年文化建设大改变。温泉镇位于海淀区西北方向，这里文化底蕴深远，环境优美，温泉泉水润泽一方，形似黑色乌龟的画眉山静静地卧在泰州屋村东，山前有远近闻名的药王庙，长寿绵延之意由此而来。在海淀区委区政府领导下，温泉镇的建设发展也越来越迅速。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，回迁社区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村庄，又异于城市社区的新型社区。从平房到楼房，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，更是农民转为居民后公共意识、社区意识的一次转变。温泉镇水岸温泉回迁小区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，涉及人口2500多户、4700多人。社区内居住着原东部头村、泰州坞村、泰州坞社区的居民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农转居身份，打破旧有村落壁垒，提升社区现代化服务水平，增强小区融合度，是一项民心工程，更是社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在党建统领、理顺关系、整合协调、平稳转型的原则下，温泉镇党委以该小区为试点，创新管理体制，于2015年1月成立温泉水岸家园地区工委管委会，地区工委下设泰州坞村集体经济组织党支部、东部头村集体经济组织党支部和社区党支部，管委会下设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，形成党组织统领全局、社区管委会进行管理、社区服务站提供服务的工作格局。整个社区呈现以党组织为核心，村民互相融合，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发展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生动局面。去年11月，改试点正式挂牌幸福泉党建活动服务中心，社区内综合服务楼全面投入使用，从菜市场到超市发、社区店再到早教机构，接下来还有银行等机构陆续入驻。其中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成为社区管委会对外办公的窗口，居民可以在家门口办理计划生育、养老等一系列综合业务，充分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周到和便捷。很快，幸福泉的党群活动室也将正式对外，活动室共1200平米，包括日间照料、老干部活动中心、健身房、儿童活动室等多个场所，为居民提供全面的休闲服务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提高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，温泉镇从去年年底着手组建基层文化组织员队伍工作，在今年年初面向社会组织招募专职基层文化组织员，经过严格面试与笔试，22名学历较高、对本地区及文体工作了解的青年人通过选拔，为镇政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温泉镇党委、政府始终坚持保护、发展本地区传统文化项目，注重传承和创新。如新庄村的太平鼓、高里掌村的竹马、东部头村的跑驴、白家团村和杨庄村的舞龙舞狮，在花卉走街、民间艺术展示等活动中都得以保留和发展。为了激发居民对传统项目的参与热情，镇文化服务中心为相关演出团队提供服装、道具、演员化妆等方方面面的支持。同时，近几年原创类节目种类数目不断增加，如快板舞、吉他弹唱、舞台剧片段等，在五月的鲜花、金婚迎婚庆典等活动中大放异彩。以上提及的文艺演出活动与戏曲大赛、广场舞大赛、交谊舞大赛一样，已经成为地区文化活动的品牌。温泉镇党委、政府还对基层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高度重视，去年投资近70万元支持白家团村西文化园建设，园区包括小剧场及配套图书馆、乒乓球活动室、书画室、舞蹈室等等，总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。白家团村因村内曹雪芹文化遗迹与曾表演《红楼梦》曲的翠微小学结缘，两个单位在新建剧场联合举办团翠中秋之夜晚会，成为地区单位间联结发展的一段佳话。今年镇党委政府在打造文明温泉工程上发力，计划引入汉传文化演出项目，繁荣地区非遗文化。温泉镇副镇长娄子成表示，温泉镇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做出打造文明温泉的重大部署，计划在未来五年时间立足自身文化资源优势，打造具有地区特色及文化底蕴的精品文化工程，以智慧、红楼、创新、原创、活力为五大方面，塑造品牌文化工程。对于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，温泉镇党委政府稳抓稳打，从今年春节开始已经陆续开展了惠民演出季、惠民观影季等多项文化服务举措，目前正在加强创建宣传工作，镇域各主要街道、路口、各村、社区内已悬挂张贴相关宣传标语100多条，宣传海报120多张。镇文化服务中心把宣传做到百姓家，目前正在筹备入户工作。镇宣传部通过闭路电视节目《温泉新闻》、《机关报》《温泉报》、微信公众号《全镇通》以及各 LED 屏幕，密集宣传创建精神、标语及地区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。下一步，温泉镇将继续发挥地区资源优势，在北部文化中心举行文化宣传活动，也将以创建工作为契机，在各社区、村图书馆、活动室等场地开展系列演出及文化活动，